我就平心静的跟他们分享分享。分享的时候，我内心一直在祷告了，我内心用方言祷告，就说了祷告，我不叫一个人来归向你，来觉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阿们，是圣灵使我们感觉得到他，圣灵使我们知道，哎，醒悟，知道我需要神，我需要主。我跟他们分享一段时间，他说，不过我感觉不到他，我看不见他。我说，这位仁兄啊，不是一件事情你要认识，你要了解，你才能够得到他的好处的。我就好像这个我们旁边这个大彩电，你看，你知道这东西怎么运作的吗？哦，我不知道。我说你有看电视的吗？有。你喜欢吗？啊，喜欢。哎，我说你不知道它怎么运作，你都能够享受它，享受它的好处。我说神也是一样，你不用完全来理解它，才能够来享受它对你的大爱和祝福。阿们。你可以凭信心来接受它，认识它。当你认识、你接受它，你的灵活起来之后，你能够感觉得到它，你更能够听到它的声音，你能够跟它走在一起。你现在说你感觉不到，因为你没有这个正确的器皿，这个器材，就好像你没有这个手机，你接受不到这个手机的讯号，你感觉不到，你看不到，并不代表它不存在。现在空间里面充满这些音波啦、什么啦、讯号啦，你有那个器材，正确的器材，你受得到、接得到，对不对？一样的，你的灵活起来之后，你会感觉得到神，你能跟他交通，你要踏出来，你要凭信心走出来，你要接受他。哎，他真感动到他了。他说：“哎，你这样说也有道理。”我说：“那我们来接受主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他说：“我愿意。”哇，他一说我愿意，哎，两个姐妹就蹦出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你们现在才出现啊，刚才你们销声匿迹，忽然间原来你们躲在门后面，真奇怪，他们这两个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说我们来祷告吧，我们就牵手来祷告，我们接受主，做那个决志祷告。就是祷告之后呢，我就故意不要说话，祷告之后我就默默的站在那边一两分钟这样子了。我可以看见好像有种荣耀这样的罩住他们啊！我就说，这位弟兄啊，我说你感觉得到他吗？他说，他紧抓着我的手不要放，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我说你看，是不是神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神是真的，不过是需要信心的，我们需要信心来接受他要给予我们的。如果你让悟性拦阻你，你得不到天国的福分。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来看这，因为今天是五旬节，五旬节是神要把他的圣灵、他的大能、他的恩赐赐给世人的一天，很特别的一天。到底为什么？哎，我们来看这个经节。这个是耶稣所做的工作，耶稣所做的事情都是好事儿。你看马太福音3:11，耶稣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这个是约翰施洗约翰所说的话语，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他是指谁？耶稣啊，耶稣要服侍你。耶稣要为你施洗，你愿意接受吗？这个是耶稣的工作，他要为你施洗。明天14:2，你看这很美好的经节。为什么用方言祷告有极大的能力呢？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也就是说，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是你与神之间的专线，因为没有人听出来。你看人听不懂的，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不要让你的悟性拦阻你支取天国各样的奥秘释放在世上。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与神有这个专线，连魔鬼也听不懂，不过有极大的能力。谁要与神有这个专线？我也要。你看接下来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

sempre andará maque ira mahando ibra hasere nere meye kono se dia ore veya deso come ia ie hallelujah hallelujah sarabaguru dere behanda Hallelujah, Hallelujah. Ah, 你可以停, 啊, 你可以停了, 啊, 你可以停, 你可以开始, 因为这恩赐是属于你的, 它不操控, 是你操控, 不过每当你愿意释放的时候, 那河流会涌出来, 从你心里面涌出来。 我鼓励大家, 你回去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多多用方言祷告，多多方言祷告， 你会看到你生命里很多改变开始发生在你生命， 好的事情， 好事， 很多改变， 很多改变， 很多改变， 然后你才知道， 哎呀， 罗马书8章28节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万事互相效力， 万事都看到他的触摸， 他的能力运作在那， 那事情上面。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 回去， 回去， 你的座位。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萨拉巴库巴利亚纳达拉巴上来，哈利路亚！站起来，来，站起来！今天在很多人生命里面，你已经掀开了新的一页，新的路程在你前面。今天，神要把你带进更美好的祝福里面。 更亲近他，更认识他，更体会到他的大能运作在你的生命里面，更清楚的听到他的声音。今天神已经在你生命里面掀开新的一章，阿门。而且他要你知道，他所开启的，他会完成，因为他与你是有约的，他是守约的上帝，而且他要在你身上做奇妙的事情，来荣耀他的圣名，阿门。然后我们来唱这首《与你有约》。 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我 脚步终于可以停歇，因为我摆下了生命的宣言。我们一起来唱， 永远是永恒。 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你的恩典，你永远是永恒。 的约，彩虹为证，千古不变。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万物歌颂你的慈爱，大地诉说。 大地诉说你的恩典。